德国反帝论坛近日发表声明，谴责美国和南朝鲜等追随势力的反朝扼杀阴谋活动，说他们不但不承认朝鲜堂堂正正的有核国地位，反而执意否定继承事实化的朝鲜有核国地位等，像精神病患者那样耍赖。另外，埃及自由社会主义者党副主席、埃及朝鲜友好协会主席近日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，表示支持朝鲜的先进政治，谴责美国。